其实我觉得学中医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偷工，就什么东西不知道道理没关系，医好就算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我想那个伟大的理论啊，大概本来就不是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搞清楚的，所以想不通不太需要自责。那再来呢啊，孙思邈的天津方言，这东西其实是那个替那个温胆汤起头的一个内容。他说一个人的骨髓跟肝胆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骨髓虚的话脑痛不安啊，所以骨髓实的话一个人会比较勇敢啊。那这东西我临床上希望能够找到点方证明这个事情。那你说髓之虚实应于肝胆啊，他说骨髓寒的话就是胆腑有问题，骨髓热的话就是肝脏有问题。那这个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呀。就比如说清肝火的牡丹皮，同时也就是退骨热的药，就是它退肝火跟退骨头的火药物其实是有重叠的。然后胆经上面我们说什么灸绝骨可以补脑，对不对？走上肠区块的补中益气汤吃了也可以补脑，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头脑得到它要的营养。所以脑跟肝胆是很有关系。那虽然我们说肾主骨啊，然后所以肾跟头脑当然有相当高度的相关性，但是你说一个人得脑瘤啊，有没有从肝胆治的？有哦。所以就是另外那一派的先生就跟我讲说，其实人啊，他如果长脑瘤的话，不是肝阴实就是肾阴实，所以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只是可能我们现在的医术还没有那么高明，还不能推扩到这一块。那但是这个理论基本上有它的意义在，可能日后吧，我们慢慢学着学着会能够更加理解这个地方在说什么。然后呢，再来我取一个不属于医家的内容，就是道家的黄帝内景经。其实黄帝内景经到底对人的健康有没有帮助，这件事情到今天是存疑。怎么讲呢？这部经书它所关系到的这个修炼谱系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汉代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有一个道教啊，已经不是道家了，道家庄子老子就没了。那道教的经典有一个太平经，那太平经里头呢，开始讲到说，哦，人的五脏啊是五种颜色，所以你可以去想说什么肝脏发绿光啊，什么肺脏发白光啊，这样子去观想的内脏就会比较健康，就是开始从这个角度去跟内脏做朋友。然后到了黄庭经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个五脏观想的方法，比如说我记得从前吧，有一个苏东坡写给他朋友的信，说什么最近啊学了一个新招，每天半夜的时候想说什么脾脏发黄光，心脏发红光，然后就觉得身体有大好，然后真是有效，然后就说这个方法值得推广，就是宋朝苏东坡这样讲。可是苏东坡那个人呢，不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因为他一辈子身体也没有多好，然后他的医术好不好呢？不知道，因为他临死前自己好像吃错药，然后就死掉了。所以就是苏东坡说这东西有效，不是一个很好的广告人，你知道，就是他本身的公信力在医术这件事情有点让人毛毛的。所以到底这个五脏观想法到底行不行，我们不知道。那到了近代的时候啊，听说黄庭经是这个王羲之的师父啊，这个华阳夫人传下来的。那他就是讲黄庭经是怎么样呢，就是好像天地万物都有精灵嘛，那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其实都有五脏的精灵。他就说什么心脏的精灵是一个穿着红衣服跳舞的妹妹啊，然后你要每天想这妹妹在你心里面在这边跳舞跳得很开心啊，然后什么脏的精灵是长什么样子，就从这个系统里面什么五脏图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肾脏神啊，是一个双头鹿，就是两个头的梅花鹿是肾脏神。那个我们一般认为是玄武的那个一个蛇缠着一个乌龟的那个画面，那个是道家的胆神是长那个样子的，胆神荣耀自威名，就是一个蛇缠着一个乌龟那个东西。所以就是道家所认为的画面跟医家的画面其实有一点不一样。那在这个 这样子一个，那皇帝一定就是说啊，你的内脏啊里面他的那他里面的小精灵是怎么样在过日子的，那你每天就要想他怎样过日子，然后想到他变得对你来讲非常真实，那有一天你的肺脏要挂，你就赶快叫那个肺脏神的名字，然后肺脏就会忽然复活，就给你面子，因为你平常跟我有交情。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来，就用这种方法来呼唤自己的五脏，叫他说你要努力啊。那这个有没有实际效果，对不起不知道啊，因为道家的修炼到后来是比较归着于这个通三观啦，就是走任督脉啊，然后小周天大周天那个谱系，所以这个谱系有没有效果我们一直都不太清楚。只是呢，如果说医家的世界在扁鹊之后已经不再有开天眼的人了，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期望道家的世界有还存在的那些开天眼的人，就比如说王羲之的老师华阳夫人是不是一个超能力者，那这些开天眼的修道者他们看到的胆是什么东西。但如果黄帝经根本是疯子乱写，那我也认了，但他如果不是疯子乱写就可能会有点意义。那他的这个黄帝经里面讲的这个胆啊、哦，他说这个胆部这个宫是六腑的精灵，里面有个童子叫做，他的名字叫龙耀，他的字是明龙耀，字威明。那他这个胆经的画面，胆的区块是什么样的画面？他说雷电八阵，阳玉经，龙起横天指火灵，就是好像啊、哦，那个我们现在看的那个什么，是不是那种他的画面就好像那个现在小孩子玩的那个开战斗机跟人家打仗的那个电动玩具，就好像飞在地球的表面的高空，然后哔哔哔哔有很多光线这样射来射去，这样子，就是胆的画面在道家的眼中竟然是一个在地球的高空上面一大堆什么光束啊飞弹啊这样子挥来挥去的东西。那他说主诸利器射虎兵，就是他能够统帅六我们的内脏，所以他说后面有一句是什么佩金戴玉龙虎纹，那龙是肝嘛，虎是肺嘛，就是他有肺跟肝的令符，能够叫肺跟肝都听话，这样子就是他能。所以那他的功用像什么外应眼瞳鼻柱啊，瞳孔啊鼻梁啊，然后什么脑发相符一居仙，就是他能够帮助你的头发跟你的脑子长得好哦，就是这些医家的重要观念都很有相通的地方哦。那他的这个，所以就是道家的那个胆经的画面，就好像是我们人体的表面啊，就人体如果是地球，对不对？好像地球外面有飞堆人造卫星，然后这些人造卫星在彼此放消息，这样传来传去，就道家的那个胆经的画面是这么的科幻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少阳区块是一个很玄幻的区块啊，就是连道家在，因为同样的黄庭经他写到皮啊什么就一条什么东西黄黄的也没有太复杂，可是为什么胆就浮到天空去了？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古时候那个二旦六神之汤，就是朱鸟玄武这个青龙白虎，然后在中间分上面下面是勾陈跟陈舍嘛，一个是承气，一个是理中嘛。那这样的一个上下左右四方这个六合的空间向度，它的二旦是什么？像绕着这个世界外面走的太阳跟月亮。那这个太阳跟月亮其实无论是大阳旦或者是大阴旦，都是走在这个所谓的少阳区块或者说三焦之中。所以这个环绕着我们的身体外面的这个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就是大阳旦汤大阴旦汤都是这种超然的存在啊，超就是在我们这个六合之外这样绕行的一个东西。所以无论是古代的医方或者是道家的经典，对于这个少阳区块都是好像另眼看待啊，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用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说明那个热入血室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卷八的22、23、24条。这个热入血室我们将来讲到卷八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带一下啊，就是关系到刺奇门的。不过这件事情呢，我用一个比较普通的方法跟同学讲一下，然后讲一下我们临床怎么运用。那条文的话我们就到时候稍微带一下，那这个以后讲到卷八的时候再来细讲也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今天可能晚下课10分钟，对不起。 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啊，女性同胞在感冒的时候会多一个变音，是男性同胞没有的。就是如果你的感冒的时候 MC 来了会怎么样？我们当时在教麻黄汤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说，麻黄汤症的人他的迎分有邪，所以他如果能够流一点鼻血出来，可能他那个邪气可以趁机逼出去，对不对？所以麻黄汤明确是流鼻血，他就可以找一条比较简单的道路从血液里面把这个邪气逼出去。那我们既然知道感冒它的这个出路有这么多的出路，那如果一个女性同胞她在感冒的时候刚好她的身体里面有一堆血要丢掉呢，那是不是她的身体就会想说，哎，赶快把这些邪气都丢到这个子宫去，然后让那个跟着月经一起排出去，那这样子好得比较快。所以人的身体在会出血的时候就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种反应。那这个反应为什么要跟柴胡汤牵上关系呢？因为你的感冒可能是桂枝汤症就在迎分嘛，啊，麻黄汤症都桂枝汤症在未分，麻黄汤症在迎分，就是说这些至少在三阳区域的这些感冒啊，那些邪气，其实我们知道跟这些区块能够都有沾到，就是少阳区块，对不对？所以这些邪气它很容易，如果要找一条路出去，大家都走少阳。然后你知道少阳胆经又是一条什么样的经？我说是八婆之经，对不对？就是跟身上很多很多东西都有关系。所以呢，当就像我从前有一个房客啊，他有一次他朋友从中医来找他玩，然后走的时候我看他大包小包往他朋友后车厢塞，我说你送那么多东西给女朋友？他说不是啦，是垃圾啦，我们台北的垃圾要收钱的，中立不必，所以要再回去丢。那我觉得看到这个画面就会觉得我不能责怪他，因为女人感冒也是一样的，就是当那个当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些有病邪的地方，那这个少阳区块呢就好像一家一家去串门子，然后这一家又觉得说啊，我这包东西要拿到子宫去丢啊，那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去啊，我离子宫很遥远。那这个八婆少阳太太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家老公干净，就是在子宫上班的，你交给我老公，我老公就帮你丢，然后就马上就把这包垃圾接回家。所以就是少阳经就是这样子搞法。所以就他因为肝胆相表里，就是胆转到肝，肝转到子宫，这条路是非常顺的，有多顺以后教绝阴病就知道啊。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它这样转。所以人的身女人呢，如果在感冒的时候刚好月经来了，她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把这些邪气都收集到少阳区块去，然后交给少阳区块拿到子宫去丢，这样子。但传到子宫光靠少阳不行了，里面会经过肝，就是交给胆，胆再交给肝，然后肝再丢到子宫，大概是这个走法，假设是这个走法了。那于是乎呢，比如说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有一次我表妹感冒，因为表妹感冒常常跟我拿药，她那个感冒她的症状来讲好像是桂枝还是葛根汤症，可是呢她又说表哥你问，然后我本来就要开葛根汤了，结果我帮她把个脉，哎，我说哎奇怪，葛根汤症的脉怎么会那么咸，怎么会这个脉象已经转到少阳的脉去了？我就想说，哎，你是不是 MC 要来了？他说，哦，对啊，对对对，今天要来，今天来呀，今天刚来。那我就说，那说不定你的感冒不一定要医哦，可能你 MC 这几天这邪气就会跟着这个精血一起出去，那就那如果你要吃点药的话，就吃小柴胡。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女性同胞在月经期间感冒的话，那个邪气通常都会归并到少阳区块。那张仲景讲的是比较是好像交给少阳区块到最后会排掉，但是在还没有排掉之前，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个病邪开始归，就是你在月经期间你开始感冒的，感冒如果遇到月经期，通常那个脉就自然就会变成弦脉，然后那个症状会自然的转成少阳症。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中医，如果讲一个比较粗糙的说法，就是女人月经期间感冒通常都是小柴胡汤解决，因为就是清少阳，因为感冒的邪气都会归并到少阳区，所以用小柴胡汤一起清是比较有效的。那当然是这样一个脉络。那张仲景把这件事情分成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他说妇人中风发热，那中风桂枝汤症发烧然后怕风啊， 他说刚好这个人月经来了，可是呢过了七八天，月经来了大概是五六天就收工了，对不对？就一般女生月经期大概五天嘛，可是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已经不发烧了啊，热除而脉迟生凉，就是人不发烧了，这个脉也软塌塌的，那些感冒的脉已经感冒的脉象都不明显了，可是呢胸胁下满如结胸状，就是胸部到肋骨这个地方觉得闷痛闷痛的，那像结胸，结胸我们是太阳的下边会焦到，那结胸的症状我们不说病因，我们说症状的话，症状就是你的这个地方你一按到就会有压痛，从胸部到肚子啊都会按的时候会好痛的，所以这个地方不但闷而且按的会觉得硬硬痛痛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他说而且呢会什么言语就是会乱讲话哦，那就是在那边讲一些，就是基本上人在言语的时候你会觉得已经发疯了啦，会讲一下不三不四的话，就见到庄助教说正助教你来了他就没有见到你这样子，就是会讲一些疯疯的话，那言语的话我们在阳明篇会比较会讲说这个当一个人血液啊或者什么因为发烧的血液里面的这种毒素啊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会影响到脑子，人就会讲这种疯疯的话，所以言语的理由大概就是血中有热血之类的啊，我们姑且如果只以热入血式来讲认识到这样就可以了，那他就说这是热入血室，这个热邪呢已经进到了血室，那血室到底是哪里，我想如果以这个妇人月经期的那个邪气的传法的话，这个邪气当然不是在肝就是在子宫吧，当然肝因为跟横膈膜是相连属的，所以你要说这个血是在膈或者是肝或者子宫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现在就不直接强烈的定义说他那个血是在哪里，但是呢这一条说的这个状况，这条他在说什么，是说这个人这个女人在感冒的时候她想要借着少阳区快把邪气经过心血来排除，可是呢邪气可能她少阳区快没有很通畅，所以她邪气还没有排完月经就停了，那于是子宫就说不好意思上一班车最后一班末班车已经离开了，那你请等下一班车，可是下班车是一个月以后才会来，所以这些邪气呢就站在一个叫做少阳的月台上面想说啊我们要待一个月哦，然后这个人的这个区块就被邪气截住了啊，这样子，那这邪气就觉得好无聊，我们来就当你要在这个月台等一个月的时候，他大概就会想说找点事做，然后就让这个人就发狂发狂的。那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说邪是在哪里，因为以临床上面来讲，当个妇人热入血室的时候通常是用柴胡汤把它清掉，那用柴胡汤清了之后如果没有清干净，我们临床上会发现是小腹左边小腹这边会有压痛点哦，就变成那个太阳偏后面会叫到那个桃核神气汤症，所以其实它那个淤血可能还是在下小腹这一带哦，所以血是可能是比较偏到子宫这边，那你说肝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藏血之脏啊，就是一旦这个邪气是这样子走法的时候肝也会牵连到，那这个肝如果有邪气的时候，这个肝血有邪气的时候呢，它会因为我们叫十二经脉循行嘛，最后走到肝经嘛，肝经到了奇门穴就钻到里面嘛，最后从肺经的中府再出来嘛，那这个那个邪气要从肝经再钻到肺经有点辛苦了，所以大概会堆到就是我们人体的十二经循行的最后面的一个穴道，就是奇门。那奇门到底能不能刺，基本上那个针灸这样的捻针下去就不要想啊，就是奇门这个穴道你真的钻进去刺到内脏啊，就是用针这个方法不太行，而且我们历代的这个医疗经验没有很多，我们的医案讲义有特别有辟一个热入血室的地方，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那郝万山先生的那个在处理热入血室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妇人是很标准热入血室，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会发疯，因为热入血室邪在邪分嘛，所以晚上会发疯啊，白天比较好，就是每次月经期的时候就发疯，那就他就发现那个妇人呢，他是在月经期发疯的时候，这个奇门穴这边是有青筋鼓出来的，于是他就找到可以放血的点，因为平常的地方是不会有青筋的，所以就放血。所以临床上面我想张仲景的针法 以其他的几个针法来讲，好像以放血比较多吧，就是用针灸进去钻的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姑且把它想象刺奇门是在这个乳下这个奇门穴用放血疗法啊，因为临床上放血疗法比较有人有用过，也比较有这个经验。但是我想它无论如何不是古代的一个常用的做法，因为中国的社会女人乳下就是如果那个女生就是喂过比较多孩子奶，那医生还要把这乳房托起来再刺，那简直是古代社会是不可容许的活动啊。所以刺奇门这件事情大家就渐渐把它就算了，因为就是你就算是有淤血，你先用柴胡汤清一清，如果没有清干净，你再用曹合成气汤打一打什么，就是多多少少还可以处理啦。所以就是热络血是这个状况有没有？有。会不会到会不会严重到发疯？会。但是一般的妇女同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感冒月经来就会传到少阳区块，那就照少阳治法，就这样子。那你说因为它有关系到血分，如果你会觉得你不要说你发疯好了，发疯了自己也不会开药了，但是如果你会觉得莫名的心情烦躁，就是很想发飙，好，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血有热，血开始淤结了。那时候你要加点通血凉血的药，比如说你可以加什么茜草啦、赤芍药啦、牡丹皮啦，这一加一点都没有关系。那或者其他的，比如说你搭配一点桂枝茯苓丸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搭配一点桃核承气汤可不可以？也可以。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大概知道走什么路子，就凉血通血的药加一点就对了。就当你觉得情绪上面开始有不能自制的那种激动的反应的时候，那你就加一点凉血通血药把它打下来。所以小柴你用原本的小柴可不可以？通常可以，因为小柴它的的确确也是血分药，因为它如果不能够处理到血分的那么多问题的话，它也不能让淋巴那么快通畅，所以小柴是可以动到血分的药。但是如果你觉得小柴不够信赖的话，那你加点刚刚我说的这些什么桃核承气啦、桂枝茯苓丸啦什么啊，就搭配一下都可以啊。那这是第一条。那二十三条呢，张仲景就讲说，如果这个妇人呢中风啊，桂枝汤症已经七八天了，续得寒热发作有时，就他中风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变成寒热发作，就定期的寒热发作，好像是疟疾一样。他这为什么这个妇人感冒七八天会变成好像闹疟疾一样啊？他就说你要看看他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好他的月经结束了。如果他的月经结束的话，就代表说他感冒来了，然后他身体觉得哦有月经，所以赶快把它丢到少阳区块去。可是丢到少阳区块以后月经结束了，所以他这个邪气没有出口，所以就堆在少阳区块。他说这样的人他的血一定会开始淤起来，所以就在少阳区块血淤起来的时候，人的状况是会有这种像疟疾一样的状况。那你赶快用小柴胡汤，用小柴胡汤可以让那个开始变粘稠的血，如果是在那个当下，小柴胡汤可以让血变得就是比较不粘稠，就把血打干净，光是小柴胡就有可能。如果你觉得柴胡不够力，刚刚说的加味你再加就可以，所以它能够让血液粘度降低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在那个当下还处在那种像是疟疾一样的往来寒热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个人是刚好月经结束，知道他是因为月经而造成的邪气转入少阳区块，然后血开始结了，那从这些症状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小柴胡汤马上把它清掉啊，这是第二条。那第三条呢，他是说二十四条，他说一个妇人呢伤寒发热啊，那就可能是原来是麻黄汤症，那刚好她的月经来了，那这个人会变成一个什么状态呢？他白天人很清楚，可是到了晚上就开始讲一些风化，他说如见鬼状。郝万山先生在那个我们发给你们那个医案里面那个故事，他就讲那个女生她会跟不认识的人聊天，就是他们跟一个人开始聊起来，然后没有人见得到这个人，也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这样子他的确是会有言语如见鬼状，就是是很标准的，就临床上会见到这个状态。那个跟桃核承气汤的抵当他那个如狂发狂又不一样，就桃核承气汤的如狂跟发狂比较是个人情绪激动到发飙那种感觉，那这个就是也不是说激动到发飙，就是大家拉着他都不知道说你们干嘛摸我，跟谁聊得很高兴啊，怎么怎么，我小学同学啊，他小学也没这个人，这样就是这样，就是 那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日入邪事。那张仲景写说，无犯位气急上二焦必自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元气受损，那怎么样叫犯位气，就是你如果用了这个下法，就是用了那种，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是开始言语的时候，我们一般学伤寒论的人第一想到就想到，哦，这是承气汤阵，是这个阳明的便秘的承气汤阵，因为不大便发疯的这比例是最高的，那就会用承气汤。可是承气汤一下过之后，这人就会虚了，或者你会说这个人，哦，我们用麻黄汤什么发汗，发汗也会伤上焦，就是当你把这个人搞虚了，变成一个血弱气虚的状态，这个人的邪气就会被粘在少阳区块出不来了，所以不能把这个人搞虚掉。那如果你愿意乖乖的等着，不把这个人搞虚掉，那他月经才刚来，那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里面，他随着这个月经慢慢慢慢就排干净了，然后他的这些问题就会解决掉啊。所以张仲景是说，有可能不需要治疗。那这个白天很清楚，晚上发狂，这是血分阴分有邪气的一个特征。像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如果是阳分胃分有邪气，那就是什么？白天难过，晚上安静嘛，啊，就是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到了晚上是比较是阴气在主事的，在主导的，所以到了晚上会特别的发狂，就是一个证明邪气在血分的方法啊。所以同学其实辩证的时候，这些条文读得多了，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病是白天好好的，晚上特别难过，那你的确是有想到这个人哦，病邪比较在邪。分要从血分治这样子啊，所以这些基本的辨证点我们学久了大家都会熟悉的。那但是无论是这个22条刺奇门，或者23条小柴胡汤，或者24条啊这个不要理它也会好，其实我们现在临床上面都是可以混在一起，就是差不多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吃柴胡汤啊，那就会好起来。那至于是不是要等它，是不是要怎么样，那还没有那么严格的分野。所以因此呢，我想比较笼统的说，就是哎呀，女人月经期感冒，反正就是吃柴胡汤就对了啦。啊，就是要说那么笼统，你也不说它错，因为至少80%-90%的正确吧。那但是如果你要说女人月经期绝对保证是柴胡汤症，那也未必啦啊，就是那也不见得是一定。不过大多数在月经期的感冒都会传到少阳区块去，所以就是这些医疗的方法我们知道一下。那如果你刚好看得到这个你在发狂的女性家人，这个奇门这边啊真的有鼓出什么青筋啊，那你就刺血，然后用拔罐器，用放血针刺一刺，然后用拔罐器拔一点血出来。但如果看不到就算了，就小柴胡汤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药。那如果医术不够好，开药不够准，有时候都没有关系。就比如说他可能会小柴胡汤吃一吃，然后他的这个少阳区块的病去掉了，可是这个人还是情绪很容易激动，那你可能会按到他身上有压痛点什么的，就是发现他依然有桃核承气汤症，就是他少阳区块清干净了，可是他的这个膀胱腹周围已经有血瘀在那边，那那个时候再继续照那个打淤血的方法，因为张仲景其他条文有写，再继续打干净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步骤上面，无论是医术好或者医术不好，就是分一次就治完，或者分两次来处理，基本上都是有方法的。而这个热络血式的整件事情，它的辨证技巧并不难啊，条文稍微看一下，或是有个心理准备 ，MC 来的时候感冒，那就往这个方向观察一下，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就好了。通常不会那么明显，什么胸口闷啊、压痛啊，不会那么明显。通常就是脉变弦的，或者就微微的有点嘴巴苦，就像淡淡的。对，我们现代人感冒其实不一定有像张小姐时代那么激烈，但是这就是一个女生在感冒的时候一个特别会有的现象，临床上又很容易观察得到，所以我们要特别提出来，就这个至少要会啊，这个不能不会的，因为如果不会的话，有时候感冒会医得不好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就来把少阳篇处理掉啊，反正才11条嘛，好，我们下礼拜来看少阳篇。